诶、欸，师傅仔， 喂啊， 你喺车笼度做咩啊？啊，我叫你改装下车，改成点啊？吓， 诶，得啦，阿健，我搞掂晒噶啦，你试下先啦。 哦，嗯，哇，架车咁快嘅，哎呀！ 我帮架车改咗一波嘅齿轮比数啊嘛，将佢嘅比率增大，原本 3.4:1， 而家成37:1，足足大咗10倍啊！即系话扭力增大，起步就会更加快啦。咁样， 喂喂喂，师傅仔啊，我叫你改架车，唔系叫你改到佢跑得啊！我依家唔系赛车手嚟噶，我只不过系想完成我人生最大嘅梦想，我要成为一个教车师傅。你成日整我架车整到跑车咁。第时我做咗师傅，冇人跟我学车噶啦、嗯。你睇下啦，边人嘅师傅车咁大块定风翼的吓、啊？喂， 健 啊， 咁我做得你嘅车嘅工程师，咁我就要 得啦得啦，唉，你唔使讲啦。总之我唔理你啦，你快啲帮我啊，安个师傅啲脚掣俾我啦。记住啊，我一架师傅车嚟噶、嗯，即系个乘客位咧要安个刹车掣俾我咧刹嗰学生啲车。如果唔系我做唔到架车师傅噶啦，次次叫你整。你都整埋晒啲唔等使嘢，上次整咗个大包围，前次你改呢个咩尾喉激死啊！你快帮我插咗定风液啊！吓、啊，我走啦。 阿健，健，你系一个赛车嘅天才，但系点解你要埋没咗自己嘅天分啊？成日净系想做教车师傅，好老土啊！你知唔知啊？阿健，好，既然你自己唔生性，咁我就帮你啦。午夜揸车真系爽啊！ 系啦， 快啲啦，健，架车又改到极速330公里噶啦，你行70几唔掂噶。 喂，安全驾驶嘛、啊，我做教车师傅最重要梗系咁噶啦，慢慢行，好安全。咦？哇！乜后面架车做咩猛咁闪大灯啊？佢哇！撑死人咩？哇！哇！哇！ 哦、你行得咁慢，梗系闪你啦，行快啲啦，健。 哇！都话你噶，哇哇，唉，改到架车咁行，冇啲内涵，惹埋晒啲狂风浪蝶啊！哇哇哇， 喂，哎呀你，行咁慢，行得咁慢，去揸电车啦！ 诶，健啊，都话咗你噶啦，哇，快啲啦！ 哦，仲闪喎，诶，我系唔会俾佢影响嘅，我将来系一个教车师傅，我哋做一个好有脾气嘅教车师傅先得嘅。 喂，你啊！单程路塞住晒，你唔识揸车噶、 啊？ 唔识揸车就去学啦，使唔使我教你啊？ 师傅仔，佢系咪话我唔识揸车啊？吓， 冇啊，我听唔到啊。 你唔识揸车噶、 啊？我听唔到啊。 话我唔识揸车，我将来系一个教车师傅，一个教车师傅俾人话唔识揸车，对于一个教车师傅嚟讲。是最大的耻辱，哼！ 你做咩停车啊？ 哇！搭车玩嘢啊，僆仔，识唔识揸车啊你啊？吓！ 够啦，你唔好再讲啦吓！我而家话你知，我而家就揸俾你睇，由呢度九龙塘经公主道去到公主道油站，边个先到，边个识揸车？ 吓！你识唔识揸车噶？凭你呢架烂泥土炮改装师傅车仔想跑赢我？好，我应承你啊！我话你知啦，我呢架系，偷宝你个衰仔！ 燕，你终于肯赛车啦！ 我要俾佢知道，我系一个教车师傅。 作为你的大计，我要话你知公主道呢度嘅跑法，全长2公里，难度属于二，小心高速入弯会有危险噶。 你唔好嘈啦，得噶啦。 傻仔，我揸住呢架系保时捷 Boxer S， 马力有成280匹，如果架车点同我飞啊？上完桥落车之后就系你嘅死亡地带，开住缝同你砌都系咁话。 小心啊！对方马力大你好多，想上完桥落车，你一定输噶。所以呢度要话你一定要抛远佢， 咁先有机噶。 得噶啦，得噶啦，你唔好嘈啦，我知点做噶啦，你坐定啲吧啦。 坚，你做咩啊？十万嘅车，坚，俾油啊，坚。 傻仔，慢车，呢啲咁嘅弯路，咁你都慢车？好，等我喺呢度过咗你，提示你嘅死亡地带啊！ 坚，唔好啊！唔好啊！加油啊！坚，坚，过咗啦，俾佢过咗头啦！坚，你俾人高速爬头啦，你冇得追噶啦！你做咩啊？坚， 哎呀，师傅仔啊，你唔好嘈住我啦，我哋会赢噶，你睇下前边， 前面嗰、那个唔系， 哼，想同我嘅 boxer S 斗，傻仔，吓、啊，快上，诶、啊，前面、啊、roadblock。 傻仔，睇下边个系傻仔啦！影快相兼 vlog， 你想快都几难啊！油站见啦，拜拜。 你知道前面有 robot， 所以先慢车，引佢加速。呢、這个战略好啊，坚。 我话要行公主道嘅原因都系咁，话我唔识揸车。哼，做一个教车师傅是要先知道行车路线才可以指导学生，所以当我说行公主道的时候，我已经掌握了公主道的每一个细节，所以哼，我们一揀公主道他已经输了。喂，我们去油站入油啦，没油了的车，哇，盏油灯着晒添， 哇，盏油灯着晒添， 烟好厉害啊，清楚跑道，啱啊！一个街车车手嘅基本本能，清楚跑道，坚，你真系一个天才啊！我一定要将你成为香港街车车神。 咩事啊 Sir？ 即时车牌身份证啊，唔该。 俾你？你冇咩？ 唉，阿 Sir 播成晚都总算冇白费，抄牌啊啦！睇下你仲敢唔敢揸住呢架跑车乱咁飞？ 切！抄牌，抄个牌嘅车我系唔会再揸嘅，话俾你听。吓、啊，你中意嘅呢架，攞去啊，俾你嚟啊， 俾 我屋企大把。 哎呀，俾我啊，我但系我屋企冇车位、啊。 喂啊，阿健啊， 嗱、 啊，签名啊，呢度 咩嚟噶？无端端签咩名、啊？好、 啊，冇呢啲 fans 叫你签嘅啫嘛。 fans 系啊 ，fans 系啊。 签咯，喂！但系点解啲 fans 啲名咁怪嘅？呢、啊這个咩盲神车亨？呢、這个咩胡须仔李米高？咩、人嚟噶？车手名咁嘅？ 唔系呢啲全部都系教车师傅嚟噶。 哦、啊， 佢哋知道你立照咗个教车师傅，佢哋好尊敬你噶，所以咪叫你签名咯。 真系、原来业界人士早已经肯定咗我呢个地位噶啦。 系啊， 咁我做教车师傅嘅路又行前一步啦，师傅仔。 系啊系啊系啊。对唔住啊，阿健，我呃咗你。其实呢啲全部都系挑战书嚟噶。呢封系俾公主道车神公主，呢封系俾拔街车神阿拔，而呢封系弥敦道车神弥敦，同埋呢封系阿街老街车神阿街老。健，我一定要帮你成为香港嘅车神。Bring back your life.